锵锵三人行，各位，咱们奋斗一下，跟石康和马伊琍奋斗一下。哎，马伊琍，好久没见你了，啊，过去他做我们女嘉宾的，然后刚才我们一化妆师说，我从来没在节目里叫过你马伊琍。上次来我一直叫你江雪英，现在改叫夏琳了，还是不叫伊丽，夏琳。 说明我还是有作品的。 有作品，对，但是人家石康老师有作品。 对， 今天照石康老师的这一说，不是来做节目的，来宣传的， 来卖书的。 我说你这人就显示出是不是八零后这功利主义，赤裸裸啊，这连点掩饰都没有，卖书好，奋斗的这个两本大书，八零后圣经。有史以来最火的青春偶像剧，完整版小说比电视剧精彩100倍，这功利的目的完成了。 不是，这都是那书上那个写的。 不是你想的，八零后圣经。 他说写这个书啊，比那个电视剧写本子赚钱多。 对，应该是这样。 这咱想不到的。 书卖狠了，我是15%的版税嘛，要比如你看卖到，咱一本书，这两本书是50块钱，15%就是一本，就两一套书我提7.5块，扣了税可能有5块多或者6块钱吧，就是一本书6块，1万本就是6万。 这是 10万本就是60万， 这是作家还是会计？ 对，你算嘛。 哎，但是咱还是聊聊这个电视剧成了话题了。但是人家可有人说了，说现在60后这帮老流氓实际上是吃80后的血汗，拿80后给自个儿赚钱。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。 为什么？ 我觉得。这个就是实际上是还是那种说法，就是说属于谁剥削谁，谁压迫谁。 嗯， 我觉得社会的结构吧，就是凡是有社会，它必有一个结构，肯定是就社会要很好的运行，它肯定是金字塔的结构。 对， 60后的大多数人也在金字塔下头。80后的一些，比如一些 CEO 啊，一些那个苦干或者运气好的人，也能跑到金字塔上。没有普遍的谁压迫谁的那种感觉。要说60后，主要是60后压迫60后。 60后最黑了。哎，那个夏琳，对，得叫你夏琳。哎，你这个角色不是好多人都说，哎，我听人好多人说喜欢你来。 对， 好像觉得这个夏琳吧， 分两波，一波喜欢米兰， 一波 喜欢 夏 琳。 你什么体会？ 就是因为我博客上就是有很多留言啊，就有的直接就是说我讨厌你，我就喜欢米兰。然后有的就是夏琳，我爱死你了，我就是想找你这样的女孩做女朋友，或者是夏琳，我就想成为你这样的那种那个成功的女性。就是分这两种。然后那个。讨厌夏琳的一般都会说夏琳劲儿劲儿的，然后那么事儿，然后那个就让男人没有成就感，不能满足男人的那种那个自尊心啊，或者虚荣心那种，就觉得我给你钱，给你房子，给你车，你干嘛不要，你还要非要自己挣那种，就是你是不是没事儿找事儿那种。那么喜欢夏琳呢，就觉得夏琳太棒了，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生存在这个社会上，然后就是即使这个跟男人，这个男人如果没有了爱情，他还可以用自己的事业让自己充实的活下去，或者是他活得比较真实。 所以我都记着你的经典台词嘛，说什么陆涛说那个我要是穷了，你还爱不爱我？然后夏琳就说只要你努力，你再穷困我也爱你。 对， 还有一句台词儿，我觉得反映一种就是现在是一，其实夏琳是在追求自我实现的一种女人，就是说别人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儿，自个儿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。那你说这样的人不招人讨厌吗？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人讨厌他，但是一定也有人喜欢他，所以他是不同的，那个符合不同的口味。比如说喜欢米莱的男人，他就不喜欢夏琳。那么喜欢夏琳的男人就不喜欢米莱，这个肯定是众口难调嘛。 你喜欢夏琳还是喜欢米莱？ 我个人去，我想找那种理科生的女孩，就是那种高智力的那种。 啊，文科生的都低智商嘛。 对对对，一般来讲就是总点儿。对，我在我的在一起里写过我喜欢的理想女性，就是那种，比如居里夫人什么那种，就是她一定要懂数学，最基本的。 能帮你算账，一本书卖多少钱，提多少钱。 数学不是算账，你这也没办法。 在北方，其实男人还是希望女人可以花他的钱，在他的身后，然后在家里乖乖的做一个家庭主妇。 我从来，我就是北方人，我从来不希望、那个、 你是一小部分，真的，我觉得就说咱们是因为搞艺术创作的，可能有很多是思想比较开放的、比较先进的，但是大部分生活当中的人还是希望找一个像米莱这样，就是至少是米莱追陆涛那段时间踏踏实实的一个女人跟在后面，可以不管怎样，只要你跟我在一起，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或者是你不要离开我，我除了你活不下去。 其实你说六零后，我们是基本同龄，我也是六零后哈。有时候反思啊，就不得不承认，就是以往很大部分的时间是把女人做了功能性的使用。就是你说这个大男子主义让我想，虽然自己总觉得我对女孩多好，我喜欢女孩，我可是你要真想，比如说哎，有些女孩啊是我的安乐窝。有些女孩啊是陪我聊点这个文学艺术，也实际上好像还是用一种功能性的看法来看女的。 我不是，我老希望女性独立自由解放，必须得努力用功，但是我碰到的女性好像就是不太喜欢努力，她不知道要做一件事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持续的努力，她老希望干一会儿，马上就要取得一个效果。 你写的这个里边，我问一傻问题，这电视剧里头这几个陆涛啊、夏琳、米莱这些人啊，生活里有原型吗？ 有 人身边的人？ 基本除了米莱以外，米莱我觉得是给观众做的一个梦，就是制造的一个梦想。那个其他人物都是有原型的。 啊，你给我们讲讲他们的故事。 都写在电视剧里了， 是吗？ 对，比如那个杨晓云和向南吵架那一段，就是我认识的一对朋友，就在商店里当场就打起来了，然后女孩给男孩一嘴巴子，我们只好劝，为人山人海，为了很多年。 你跟你女朋友 就在蓝岛，对，我当时跟我女朋友 在买订婚戒指吗？ 不是订婚戒指，也是就是因为买东西攀比消费，那时候 为什么？就是像杨晓云的女孩，这种女孩就是会有这种攀比的那种心理，是吗？ 对对对，她就是说着说着就说急了，不定哪句话，说着然后就打起来了。就给搬到奋斗， 搬到奋斗。我本来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八零后这个概念到底是不是个假概念？就好比你在周围有这么几个朋友，哎，你了解了他们的生活，但是实际上说实在话，我又老觉得。真的是特别不同吗？ 我跟我一个朋友，就是一个60多岁的朋友，他那个孩子已经他都要当外祖父了。我跟他聊起来，我说我演这个拍这个奋斗，当时看剧本最吸引我的就是夏琳跟陆涛这种方式，两个人就第一次就看对眼了，然后两人就回家了那个事儿。我说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特别吸引，我觉得特别刺激，而且我觉得特别过瘾，就得这样谈恋爱。然后我那个朋友跟我说，开玩笑，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他说这不是你们认为现在80后、90后或者甚至是70后的人干的事儿，我们50后、40后的人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是没有界限的。就是年轻人共有的特质。 我觉得80后是多元化的，这共同点其实在60后、50后身上才存在的，那时候是不得不存在，只有蓝衣服、白衬衫， 没错。 他一看就是整个从服装和从精神面貌上，一看就是一波的。 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说现在社会啊，就说。大家都说独立女性挺可怜哈，可是我也是觉得我身边啊这种成功的独立女性，往往还真是笑到最后的人。你说人可怜，真看不出人怎么可怜了。 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有感受在这一点上面，在那个，因为我有过一段时间就是属于单身期的时候，挺长一段时间。 除了那期全是双身期吗？ 就谈恋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嘛， 对对对， 就是每个女人都会有这个阶段。 对， 就那时候大家约在一块儿，差不多都会讨论这事儿。为什么说找不到男朋友？后来人家就跟我分析说：“马伊琍，你想想你自己，房子、车都是自己买的，你要比如说你要买名牌，你自己买得起；你要干嘛，你自己都出去旅游，你自己也能一个人。我就经常一个人出去玩、出国什么的。 你说你还要个男人跟你在一块干嘛呢？那个男人还能给你什么？ 哎，那我觉得你们就是把男人当了功能性的 使用。是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是一样，男人女人聊这个天都一样。但是后来我们觉得，其实我觉得我最需要的是男人跟我这个心灵上的交流，就是我拍完戏回家，我们可以聊我今天的工作，或者是我平常可以聊社会上发生的问题，或者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周围的朋友，是其实是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沟通，并不是一种功能化，不是说什么生理或者是。我觉得让男人给你花钱给你买房子买车那才是一种功能性。 对，但是还有一种功能性，我认识一个女演员女明星，我看她也挺有意思，她自己很强，然后她就跟我讲，她说你看要像这个才子，像石康这种才子啊，才子呢我们可以做红颜知己，她说我看明白了，这个才子我不能跟他过到一块儿，因为才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，所以他说你看很多这个男的大明星实际上找的这个哈，比如说可能样子啊普普通通，并不是什么大美女，但是这个女的可以以他为中心，你认为吗？他说我想找什么样的，他说我一看见什么样的男人最性感，就是一进我们家就直奔厕所给我修马桶给我安灯泡，然后他尤其比如说他看见某些男人是玩机器的啊，把那些零件拆拆卸卸，他说这个东西我看着最性感。后来我总结，我说基本上就是八级前功嘛，这就是你择偶标准。 对人，他对他可以雇一对男朋友，我觉得不用找，就是只雇就不行。 其实他是一种，就女性内心觉得男人有应该有这方面的能力，就是能在家里修管道啊，修什么的。当然，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是倒过来的。我比如说我在我们家，我会安灯泡。我以前会接那个电线路板，然后我们家以前那个窗帘盒子里头那个什么，我全是自己弄的。 但是当你在弄这些东西的时候， 内心有 你心里有 的那个有那么一点点，其实有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其实你这事儿弄完了，你就觉得特简单一件事情，也没有什么。只不过有时候女人就是这样，如果你太自怜自爱的话，你就会容易觉得自己过得不幸福。如果你不这么想，就不会。 你要从某种标准看，这个社会还真是像你说的，是有金字塔的， 是有结构， 是有结构，有层次的。哎，我还整你们这电视剧黑材料呢，说是这个什么哪儿啊，这个，你看天涯网转过来的，我们编辑找的，说他老婆夫妻俩看着奋斗，老婆说这哪是80后的奋斗啊，简直是他们父亲的奋斗，就是陆涛一爸爸给几千万是吧，又什么女友的爸爸给2亿，然后你看在这儿说。普通的80后青年有多少人能像陆涛这么创业？不要跟陆涛比，即使跟这个做白领开着小奥拓的向南和开蛋糕店开摩托的华子相比，多数同龄人也会自叹弗如。当这些情感上受创伤的年轻人没日没夜的喝酒聊天争风吃醋时，现实中多数的80后要么正在某个车间的流水线上流汗，要么揣着一摞简历一家家赶招聘会，是吧？他这实际上是这么个状态，所以他认为这奋斗啊，实际上也是一种成人童话。 对对对，在某种程度上是，我觉得奋斗也是分层次的。他说的是底层的80后的奋斗，比他们还有一帮更惨的80后呢，就是在地头准备种地的农民。 对， 那还有一帮 农民兄弟80后， 对，农民兄弟80后，或者是在矿井里钻着的80后。这个层次是没完没了的，咱们再往上说，就是在这一层80后上头还有一层80后，人家那个一高兴说学习什么，咱们去开飞机去瑞士玩一会儿吧，人家家里后边就一飞机，上了飞机就开走了，那也是年轻人啊。这个我觉得他写这种文章的这种人，他就是一个攀比心理，其实他的心理才是应该有点问题，他需要有一个，比如他就是那种观众老大心理，我是观众，我就是皇帝，你给我写一个表现，我们这样的人的作品， 但是他，我觉得他可能是对一个电视剧啊要求太高了，比如说他这结尾，他认为啊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应该有这个现实情怀，或者才能有历史的穿透力。我说这是聊电视剧呢吗？ 我觉得这样的观众就应该让他自己写一个。对，他不能或者他雇我写一个，只要他付得起我的那个编剧费，他雇我，我也可以给他写一个这个。 你看相比之下，他举例子就好比说金婚，但是就是金婚就反映好像底层下层，像咱们父母的这种一辈子的这种艰辛啊，哎，但是呢奋斗仍然像是一个金字塔尖上的感觉。 因为我们的奋斗虽然人不富哈，他没看有一个能挣2000万的陆涛，他还有底下的挣不着钱的那华子呢。还有一个，比如还有一个那个露露的弟弟呢。露露弟弟，我这人写作吧，我是一作家，我对我自己第一要求是诚实。比如我写到露露弟弟这种穷人的时候，我本来想写一对穷人的，但是我不是穷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也对穷人不是很了解，我就只能用比较象征的手法写。就是首先它是个笼子，表示它很封闭，它不能汲取外界的那个知识。它又是个哑巴，表示它没有话语权，它说话没人听。 它象征的， 对，我就给它，你说我对这样的人说什么？我最后想来想去，我只能让他笑，然后让露露的姐姐，就是他姐姐露露告诉他，即使别人打你，你就老对他们笑，他就不好意思再打你了。我只能，但是我不会像张艺谋那样写一个也不能少。我认为他要写，以张艺谋，你要知道那是张艺谋写的，张艺谋一年挣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他应该写不是上学一个也不能少，叫挣钱一个也不能少。他周围的人有他挣得多吗？合适吗？你想想，我觉得这就是不真诚。 对， 我知道什么我就写什么。 对对对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 对，你别来那个，我靠，我已经很富了，我用一帮穷人的事儿，博得穷人的同情，但是我这只手你知道吗？我这是商业的手，伸向穷人的钱包，我给你拍戏，我是要从你身上挣钱的。 嗯， 好像是博得了同情，其实我从你兜里装他，掏出一笔钱来塞我兜里了。我和我一富人，我掏穷人的钱，我塞我兜里，我合适吗？你想想， 这像是一戴帽子的鲁迅， 有点 这有点深刻。 对对对， 但是我觉得这种心理啊，攀比的心理啊，确实是所有的人都看着那个金字塔尖儿啊。你像我们电视台的导演就还说呢，说你说其实真正说什么关心民间疾苦，反映底层人民，他说我在节目收视率上我发现呢，浮华世家人民最爱看，收视率最高，就这种金字塔尖上的人大家都盯着。就像说80后啊，就像什么人都有，对吧？难以概括。但是为什么一个奋斗它会引起这样的一个关注度？大家好像看着这东西也不知道是过瘾呢，还是说意淫呢？就好像我们这导演做了一个小段子，我觉得最近也挺有意思，就说这个超女他们的这个发展，超女是极少数吧，一万个里边没一个，但是你看它引起了最大的这个关注度。我们来看这一段。像我们这60年代乃至于50年代的人啊，是不是对年轻人有一种意淫？我现在，你比如说啊，这个你像台湾呢，他当然他是为了选举，说台湾年轻人都不投票，现在最麻烦的是他们不投票，不投票，但是这个选票呢占270万，反正200-300万的选票， 不关心政治。 所以呢，哎呦，这现在这个国民党、民进党就开始什么辣妹助选团，马英九跟王力宏在一块儿聊天弹钢琴，哎呦，就是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，就是说，但是我会觉得，就是像毛主席当年其实都说过嘛，你们是8-9点钟的太阳，是吧？世界终于是你们的。我觉得会不会有这么一种对年轻的人的一种，我不能叫意淫呢，还是叫什么？你像还有我还有一朋友说我靠，年轻人光是他们的身体我都迷恋了。就我在衰老啊，他们是那样的青春的身体，你有这种心理吗？ 我没有，没有。比如让我回到年轻，我肯定愿意选择我现在的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个人比较那个，就是我的人生目标是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更多的知识，就是在临死前能知道 人类是一个很大的整体啊，就是就是知道这些很多很多活过的人，他们究竟在想过什么，他们到底做过什么，这是我最大的理想。而年轻的时候只能是就是知，而你要取得知识只能是一步一步走，知识是有台阶的，它是持续性的，它不像别的，你好像能突然干一个这个，突然干一个那个，知识不行，得从最基本的开始。 但是会不会说是新时代的知识跟老一代的知识是不一样，两回事儿？比如说对于八零后来说，我看你挺有知识的，写的那些台词儿，什么玩电脑游戏那种什么叫拆包啊还是什么的三 D 啊，就是那种反恐 CS， 对， 你比如说从某种这个咱平等的角度上讲，那八零后可能认为我们有我们的知识，你可能认为读了某本书或者积累了一个什么，有你的知识体系，但是会不会说八零后说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学的新的东西也是知识啊？ 对，是知识，但是那些知识叫派生知识，而且它是在人类观念上来讲，它是太简单了。它不够复杂，不够有意思。要那么说，那肯定是一种大众文化对知识的理解。说到知识，还是最基本的，数学、物理、天文学、化学、生命科学、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哲学、文学、艺术、音乐。他还是要宗教，那个是必须得一点点看的。 你觉得你身边的这个八零后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？跟你不同吗？ 其实他们就是当我们在家里想着这件事儿的时候，他们就冲着去做了。 哎，说的对，我觉得敢爱敢恨，没那么多的犹犹豫豫，甚至没那么多道德上的负担，就直接要什么直奔着就去了。哎呦，这我其实。 4006008